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二章，玛姬姑妈的大错误，第四集。 等他回到厨房，玛姬姑妈面前已经摆上了茶和水果蛋糕，丽皮正在墙角稀里呼噜地舔喝茶水。哈利看见佩妮姨妈微微皱起眉头，因为狗把茶水和口水溅到了她干净的地板上。佩妮姨妈不喜欢动物。 别的那些狗由谁照料呢，玛姬？ 福农姨父问。 哦，我请了法布斯特上校照看他们呢。 玛姬姑妈粗声大气地说。 他退休了，有点事情做做有好处，但我舍不得撇下可怜的老丽皮，他离开我会憔悴的。 哈利刚坐下，丽皮又开始吼叫。这时玛姬姑妈的注意力第一次转向了哈利。 怎么？ 她吼了起来。 你还在这儿？ 是啊。 哈利说。 别用那种不知好歹的口气说是啊。 玛姬姑妈咆哮起来。 福农和佩妮能收留你就够好的了，换了我才不会这么做呢。当初如果他们把你扔在我家门口，你直接就去孤儿院了。 哈利忍不住想说，他宁可住在孤儿院，也不愿跟德斯里家一起生活。但是想到去霍格莫德的许可表，他没有说话，脸上勉强挤出一丝苦笑。 不许对我傻笑！ 玛姬姑妈嚷道。 看得出来，从我上回看见你之后，你没有丝毫长进。我本来还指望上学能让你懂点规矩呢。 他喝了一大口茶，擦擦小胡子，接着说道。 福农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把他送到哪儿去了？ 圣布鲁斯。 福农姨父马上接口。 是一流的少年犯学校。 知道了。 玛姬姑妈说。 圣布鲁斯那里用鞭子吗，小子？ 他隔着桌子吼道。 嗯。 福农姨父在玛姬姑妈身后微微点了点头。 用的。 哈利说。接着他觉得应该把事情做得到位一些，又补充道。 一直用的。 太好了。 玛姬姑妈说。 我可不愿听那一套磨磨唧唧的无聊的废话，什么不能体罚之类，有些人就是该打。在 99% 的情况下，一顿臭揍就能解决问题。你经常挨打吗？ 是啊。 哈利说。 挨过许多次呢。 玛姬姑妈眯起了眼睛。 我还是不喜欢你这副口气，小子。 他说。 你能这样轻描淡写地谈到你挨打的事，显然他们打你打得还不够狠。佩妮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会给他们写信，表明你赞成对这个男孩使用绝对的暴力。 福农姨父大概担心哈利会忘记他们之间的协定，他匆忙改变了话题。 听了今天早晨的新闻吗，玛姬？那个在逃犯是怎么回事？嗯？ 玛姬姑妈舒舒服服地住了下来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哈利发现自己几乎怀念起了女贞露四号没有玛姬姑妈时的生活。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一般都想方设法不让哈利跟他们在一起，哈利也巴不得这样。可是玛姬姑妈却希望哈利每时每刻都在她眼皮底下，这样她就能粗声恶气地给哈利提出改进的建议。她喜欢拿哈利跟达利做比较，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边给达利买一些贵重的礼物，一边恶狠狠地瞪着哈利，似乎是在看哈利敢不敢问怎么没有他的份。他还经常含沙射影地暗示哈利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人。 福农，这孩子变成这样你千万别自责。 他在第三天吃午饭的时候这样说。 如果骨子里的东西坏了，谁也拿着没办法。 哈利使劲把注意力集中在吃饭上，但还是忍不住双手发抖，怒火直往脸上烧。别忘了许可表，他对自己说。想想霍格莫德，什么也别说，别起身。玛姬姑妈伸手去拿他的酒杯。 这是遗传的一个基本法则。 他说， 在狗的身上经常能看到，如果母狗有毛病，狗崽子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。 就在这时，玛姬姑妈手里的酒杯突然爆炸了，玻璃碎片四下迸溅。玛姬姑妈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，呆呆地眨巴着眼睛，酒从她肥胖的红脸膛上滴下来。 玛姬！ 佩妮姨妈尖叫道。 玛姬，你没事吧？ 别担心。 玛姬姑妈嘟哝道，用餐巾擦了擦脸。 准是捏得太使劲了。那天在法布斯特上校家也出过这种事，不用大惊小怪，佩妮，我的手劲很大。 但佩妮姨妈和福农姨父都怀疑地看着哈利，于是哈利决定不吃布丁了，尽可能赶快离开餐桌。他来到外面的门厅里，靠在墙上，大口做着深呼吸。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失去自控，让东西爆炸了，再也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如果继续这样行事，泡汤的可不只是去霍格莫德的许可表，到时候恐怕魔法部都会来找他的麻烦。哈利还是个未成年的巫师，根据巫师法的规定，他不得在校外使用魔法，况且他的记录不够清白。就在去年夏天，他得到一个正式警告，明确指出如果魔法部再得知女真露有人使用魔法，哈利就将被霍格沃茨学校开除。他听见德斯里一家离开饭桌的声音，便赶紧上楼躲开了。接下来的三天，每当玛姬姑妈开始向哈利发难，哈利就强迫自己去想那本飞天扫帚护理手册。这一招还挺管用，但似乎会使他眼神发呆，因为玛姬姑妈开始大声谈论她智力低下了。谢天谢地，终于熬到了玛姬姑妈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晚。佩妮姨妈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福农姨父开了几瓶红酒，大家吃吃喝喝，汤上来了，鲑鱼肉也上来了，还一直没有谁来挑哈利的毛病。在吃柠檬蛋白甜饼时，福农姨父长篇大论地谈起了他那家制造钻头的公司，格朗宁公司，听得大家不胜其烦。之后，佩妮姨妈去煮咖啡，福农姨父拿出了一瓶白兰地。 喝一点吧，玛姬。 玛姬姑妈已经喝了很多红酒，一张大脸膛涨得通红。 那就只来一小杯吧。 她轻笑着说。 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好。 达利在吃他的第四块甜饼，佩妮姨妈翘着兰花指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咖啡。哈利真想赶紧离开这里，钻进自己的卧室，可是他撞上了福农姨父小眼睛里射出的愤怒眼神，知道必须纳着性子熬到最后。 啊哈！ 玛姬姑妈说着，咂咂嘴唇，把喝空的白兰地酒杯放了下来。 真是一顿美餐，佩妮。平常我晚饭只吃一盘简单的油煎快菜，没办法，还有12条狗要照料呢。 他响亮地打了个饱嗝，拍拍穿着花呢衣服的大肚子。 请原谅，不过我真高兴看见一个健健康康的男孩子。 他朝达利眨眨眼睛，继续说道， 你会成为一个体格健壮的男子汉，达达，就像你爸爸一样。好吧，再来一点白兰地，福农。再看看这位。 他把脑袋朝哈利一偏，哈利顿时觉得心里一紧。手册，他赶紧提醒自己。 这位就是一副张头鼠目的窝囊样，有些狗就是这样。我去年就让法布斯特上校淹死过一条，那条狗活像一只小老鼠，病病歪歪，发育不良。 哈利拼命回忆书上的第12页，治疗不愿倒转的扫帚的咒语。 就像我那天说的，这都是遗传，坏的遗传迟早都会冒头。佩妮，我可不是在说你们家人的坏话。 他用铁铲般的手拍了拍佩妮姨妈瘦骨嶙峋的手。 不过你那个妹妹真是个败类，有时候好人家也会出现这样的人。后来他又跟一个无赖私奔，其结果现在就坐在我们面前。 哈利眼睛盯着盘子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紧紧抓住扫帚尾巴。他想，可下面是什么呢？他想不起来了。玛姬姑妈的声音就像福农姨父的电钻一样，直往他的脑袋里钻。 那个叫伯特的家伙， 玛姬姑妈大声说，一边抓起白兰地酒瓶，哗哗地往他的酒杯里倒，许多酒都泼洒在桌布上。 你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是做什么的。 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显得紧张极了，就连在一旁忙着吃甜饼的达利也抬起眼来，呆呆地望着他的父母。 他没有工作。 福农姨父说着，偷偷扫了哈利一眼。 失业呢？ 我早就料到了。 玛姬姑妈说完，喝了一大口白兰地，用袖子擦了擦下巴。 一个废物、懒汉、骗子、一无是处的家伙， 他不是。 哈利突然说话了，饭桌上顿时一片寂静。哈利气得浑身发抖，他从来没这么生气过。 再来点白兰地。 福农姨父嚷道，脸色变得煞白，他把瓶里的酒都倒进了玛姬姑妈的杯子里。 你小子， 他朝哈利咆哮道， 快睡觉去，快去。 不，福农。 玛姬姑妈打着饱嗝，举起一只手，一双充血的小眼睛死死地盯住哈利的眼睛。 说下去，小子，说下去。你很为你的父母感到骄傲是吗？他们在一起车祸中送了命，我才准时喝醉。 他们不是死于车祸。 哈利说，发现自己站了起来。 就是死于车祸，你这个谎话连篇的小坏蛋，他们撇下你，成为这些体面的辛勤工作的亲戚们的累赘。 玛姬姑妈尖叫道，胸脯气得一鼓一鼓的。 你是个粗野无礼、忘恩负义的事。 玛姬姑妈突然停住了，一时间她似乎不会说话了，难以形容的怒气使她全身膨胀起来，而且这膨胀并没有停止。她红彤彤的大脸膛铺展开来，一双小眼睛往外凸起，嘴唇向两边伸长，绷得紧紧的，说不出话来。接着花泥衣服上的几粒纽扣崩开了，砰砰砸在墙上。他像一只巨大的气球在不断膨胀，肚子撑断了花泥衣服的腰带，每根手指都像吹了气似的，肿得像意大利蒜肠。 玛姬！ 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异口同声地喊。玛姬姑妈的身体从椅子上升了起来，朝天花板飘去。她在空中越升越高，身体已经变得滚圆，活像一个长着猪眼睛的救生圈，一双手脚怪里怪气地支棱出来，嘴里发出中风一般的噗噗声，丽皮一溜小跑进了房间，疯狂地叫个不停。 不！ 福农姨父抓住玛姬的一只脚，想把她拉下来，不料他自己也差点双脚离地被拖了起来。接着丽皮扑上前去，一口咬住了福农姨父的腿。没人来得及阻拦，哈利就飞快地离开餐厅，奔向楼梯下的储物间。刚到那里，储物间的门就神奇地自动打开了。他在几秒钟内把箱子搬到大门口，然后迅速奔到楼上，一头钻进床底下，撬开那块松动的地板，拽出装满课本和生日礼物的枕头套。他从床底下钻出来，抓起海德威的空笼子，噔噔噔地冲下楼梯，朝箱子跑去。就在这时，福农姨父从餐厅里冲了出来，一条裤腿被扯得稀烂，上面血迹斑斑。 快回来！ 他吼道。 回来把他弄好！ 然而哈利气得什么也顾不上了，他一脚把箱子盖踢开，抽出魔杖，指着福农姨父。 他活该！ 哈利急促地喘着粗气说， 他这是自作自受，你给我闪开。 他用手在背后摸索着门栓。 我走了， 哈利说。 受够了。 转眼间他就来到外面漆黑静谧的街道上，身后拖着沉重的箱子，胳膊底下夹着海德威的鸟笼。